有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开始了，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民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一个动感的情感世界。 嗯，各位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高丽。 嗯，欢迎。 特别开心。作为一个中年人， 没有啦，我们都是年轻人。 广播跟各位年轻的听众交流，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啊。 哎呀，高丽姐其实有点谦虚了，我们都是年轻人，在这儿做节目的互动的都是青年人自己的世界。 那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关了话筒？ 一上来自黑可还行。 挺好。 嗯，来，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000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 对， 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依然是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实时直播了。 嗯，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要服务于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啊。 没错， 希望在这座城市能让大家找到一个心灵的港湾。我这么理解对吗，张彤？ 太对了， 我是不是还是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老年人的情怀。 没有 这个调调是吗？ 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也想，就是帮助大家解决一个交友的问题，同时如果说能够温暖大家的心灵，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对， 只解决年轻人的交友问题是吗？中年人管。 高丽，其实你的自我定位我就不是特别的准确，有点拔高了，有点这个年龄啊。 好吧。 所以今天啊，我觉得今天一开始我觉得就非常的开心，大家围绕这个年龄的这个话题开始聊嗨了哈。咱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的嘉宾晋哲，我们的老朋友了。晋哲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晋哲。 嗯。对，自己先乐开花了啊！这小伙子有卧蚕，一笑起来就是好看啊！ 你确定是卧蚕吗？ 也可能是眼袋。 我觉得今天见了晋哲之后呢，就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感。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气场。 对，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亲近感，晋哲，你可以理解成喜感。 你说我长得搞笑是吗？ 就是他是很容易让人第一时间看到他， 就很喜欢他， 好感。 对， 所以我觉得你是特别适合到我们这个点。秋香那个节目来的， 对，可能说光听广播的话，晋哲可能收粉能收一定的，但是如果看到直播的话，大家觉得哎，这个充满喜感还有眼缘的一个小伙子，可能更招粉，对不对？ 招粉是吧？ 招粉啊！一上来不能说先掉粉。 晋哲说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把我给 他上了节目以后，我微博粉丝掉的太 没了。 看完我真人以后， 没事，这个你掉的这些粉丝都涨到我们俩旗下啊。 可以，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广播，它其实是有它。 专属的特质的。 对， 比如说就是它有一个神秘感， 嗯， 就是它在收音机键另外一边呢，它是对这个话筒前的那个人， 嗯， 充满了想象的。 对啊， 有神秘感， 嗯， 所以你知道我们982玩的这么时尚的这样一个耍直播， 毫无保留， 对于我来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包袱可以抖了。 对啊，没有没有，语言上的机灵还是可以抖一抖，就是咱们的颜值啊，我觉得经过咱们的镜头传递还都是美美的。 全靠美颜。 对，我今天我们也特别希望呢、这个晋哲在我们的直播间虽然只有半个小时啊，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包括跟我们能聊天这样的方式、结交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 对， 我们都可以成为好朋友，是这个意思吗？彤彤， 对了、对，丽丽就是这个意思。嗯 、 来，刚才其实晋哲做了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本期的主题啊是爱车青年的加速度生活哈、其实他在上一次节目中也是就是侃侃聊的都是一些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 嗯， 他是一个对汽车很疯狂的一个小伙子。我们先问你一些汽车的问题好不好？ 好 你来跟我们一些，我是新手了，我不知道丽丽你是一个算是老司机还是新司机。 就是一位女主持人说自己是老司机显然不太合适吧，但我确实是老司机。我2006年拿的驾照。 哇，那确实驾龄也是 对， 肯定比你早， 肯定比我早、 所以你们俩还是在给我挖个坑。 所以今天的主题到底请教谁？没有没有没有，我怕这期节目直接女主播就愤愤的摔门走开啊！我们不能这样。 对，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上路很久的老司机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对这个车、对路况还是有很多的好奇心。 哎，所以说今天晋哲来就算来着了，咱们俩来取取经啊。 好啊， 先问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基础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车的？ 其实吧，喜欢车就是从小而来的，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可能每个男生、不能说每个男生吧，就是大多数男生可能从小就有一个汽车梦。 对呀、 对， 那时候就会记各种各样的就是品牌什么的， 对，品牌啊什么的去了解它，因为我就是嘛、喜欢一个东西，我就愿意去用自己的时间去了解它，去明白它其中的一些奥秘啊，其中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发现一些新的感觉什么的。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男孩喜欢车会从车的哪些方面先入手。你像我原来我知道李书福他就是最早开始琢磨车的时候就先买了一辆奔驰回来，把它全拆了、然后自己再组装。后来他就自己做了吉利 自己的品牌。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男孩子一般是从哪个方面先开始喜欢车？就是看到一部车是什么先打动你？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男生跟女生区别吧。女生可能先说女生吧，女生可能更注重这个车的外观啊，或者品牌 什么的， 品牌效益什么的，这些可能会更看得重一些。而男生可能就是更会就是喜欢一些车的性能啊，比如说最基本的一些参数什么的，就是加速啊什么的，功率啊什么的，马力的，这些可能会就是更注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汽车的调教啊什么的，包括就是变速箱与发动机的匹配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是男生可能就是热爱车的男生一个更注重的点。 哎，你最原始的时候就喜欢这么多， 就研究这么多了 吗？对啊。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 也是看外观， 数据再好也得看外观， 先看外观再说。 绕了一圈也得看外观。 对，外观决定我下一步能不能继续研究你的参数，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外观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外观这东西其实说不好听点，外观是给别人看的，性能什么是给自己开的，就是在两者中间取一个平衡吧，就是看其实看个人更需要是哪些方面，是更需要是一个好看的外观呢，还是更需要一些就是更快的加速感。 晋哲刚才聊天就说你是内蒙人是吧？ 是是，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所以那个骨子里应该也是属于有那种奔放特质的吧？ 还行。 那你刚开始喜欢的车，我能不能就是适当的揣度一下啊？就是越野之类的，是吗？ 其实 别告诉我喜欢的是甲壳虫。 其实甲壳虫还好， 他告诉你电瓶车。 其实说到甲壳虫吧，其实我第一辆车模我就是甲壳虫。 童车模， 哦， 就是汽车模型啊，不是你们想的那个车模。 你想多了好吗？真没。 你别解释，越解释越乱。我们没多想。 那个汽车模型嘛，是我二姨送给我的。 嗯， 我的生日礼物，几岁？我6岁的生日礼物。 嗯， 是一辆小绿色的甲壳虫。就特别漂亮，做特别精致那种的，特别喜欢。但是其实我从小吧，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喜欢一些宝马，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不是都常说嘛，开宝马坐奔驰，然后可能就是觉得就是开宝马的话，开的话就是自己开宝马，坐的话可能就坐其他品牌，奔驰奥迪什么，坐其他品牌的车。 嗯，所以就是一开始喜欢车就是，就给了一个自己清晰的一个定位。 对， 其实我还是比较爱开 车 的。 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还想着说，哎呀，别的小朋友可能都是在小的时候想象着啊，以后怎么能够骑一匹马， 骑马 靠马杆当一个汉子，然后结果进来就想着，哎，我怎么能在草原上开着车驰骋，比比谁更快？可能是你就在先天的想法你就赢了。 彤彤，你呢？ 我观察车的话，其实我对汽车的了解不是特别的多。对，我小时候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文艺这块的东西。 哦，所以是文艺男青年。 对对对对，一直都是，就骨子里全都是那种文艺的细菌的，密密麻麻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这个晋哲是想从车了解，大家可以听他对这个车的一个喜好， 对， 描述，包括他的这个跟我们聊天的这个气场啊，说话的这个风格，就可以基本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君子。 对对 对, 对， 谦谦君子。 对， 你自己不要那么低虚好吗？ 还好还好。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因为我们也可以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他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哈，其实也是跟汽车有关系的，做汽车的媒体相关的行业。我觉得如果说能把一个人啊小的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当成未来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但是也需要很有毅力、很能坚持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就是为了汽车特别热爱的汽车特别疯狂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啊，为了汽车疯狂啊？ 只为姑娘疯狂， 只为车模疯狂， 就是为汽车疯狂。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干这件事儿就是比较疯狂。在我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就是为了拍车嘛，特别喜欢车什么的，就是经常逃课，然后去做一些有关汽车的兼职，就比如拍车啊什么的。因为就是包括今年4月份的那个上海车展嘛，为了去上海车展，就是差点把考试都耽误了。我觉得这就 您这个太热爱了也啊， 已经就是挺疯狂的。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学我这种逃课还是不太好的行为。 你别找。 对， 其实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在一个阶段是疯狂的迷恋一个事情，然后为他去做一些疯狂的小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就觉得晋哲以你的性格，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去选择一辆车，你开了这辆车之后你会做的第一件事你想了吗？就是你一直钟情某一辆车某一款车， 先发朋友圈。 哎，他真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会。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就是到目前为止不是也从事汽车行业嘛，就是接触这些车什么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可能就是我拿上一个车的话，可能会先去驾驶感受一般，看看 体验体验。 对对对对，就是先体验，就是感受一下这车的动力啊什么的到底是如何啊，是不是像网上别人所说的那样，然后就是特别的好啊什么的，然后看看这车的缺点啊优点什么的， 还是个技术控。其实 对， 他还是从技术参数来， 对， 来权衡一个车，感受一个车。 对， 其实我真的特别想就是上二环跑一圈，但是我知道那样绝对是不可以的，那种是违法的。 你知道我当时就想着，如果我换了一辆我钟情的车，我要去6环跑一圈，我看看6环到底有多少公里。 你们想法都挺伟大的，我觉得。就是刚刚拿到新车的时候肯定是心里是内心非常的激动的，那就是长久来看你觉得汽车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不像刚刚开始那么激动了，就是长久陪伴来说，它像是朋友还是像是一个工具还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简单的说，我觉得是 既是工具又是朋友。 哎， 为什么 你很好的总结了我刚才的观点？ 为什么说既是朋友又是工具呢？ 嗯， 其实它表面来看，汽车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人们日常 代步工具嘛， 载着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的工具，一种交通工具。 嗯， 但是其实往深里看，就是还是可以，我把我热爱的车，我开的车当成我一个朋友。 嗯， 你怎样对它，它就会怎样的对你。进行一种反馈，你就是你给他用更好的机油啊，更好的保养，经常特别爱护他，他肯定会给你更好的驾驶体验啊什么的。 没错， 就是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朋友认真的对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就是还是得把它当成一种工具，就是该出力的时候他必须得出力，平常可以当一个朋友来看。 嗯， 所以说他既是朋友也是一种工具。 当的朋友也挺累的， 要求高啊。 我们要提醒大家，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就叫博湖 点 秋 香。对， 大家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参与和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啊，这是一句话一个意思，982 魔力工厂。嗯，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当然呢，各位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当然也希望大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哎，刚才丽丽这么一说，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帮我们带粉了哈。 嗯， 怎么说，就是引领潮流了哈，就告诉大家说啊，刚进来的宝宝们一定要多关注主播，然后多送礼物啊，谢谢两位的宣传员啊，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朵小红花。 我、 嗯、 这明天得带老花镜来了，我怎么看不清呢？ 哎，离得远看不清，这应该是带近视镜吧？ 没错，我750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 不迷路、嗯、是吧？关注主播不迷路啊， 是的， 谢谢谢谢， 也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也可以向记者提出一些问题，因为今天这是一个汽车发烧友，如果您有一些关于汽车的疑问，或者说想跟他一起来研究汽车，或者说哪天可以一起自驾的话，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记者会在最后的时候公布一下他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跟他取得联系方式之后呢，一起去啊这个自驾去嗨一嗨。 嗯嗯，好，那我们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也来聊一聊，如果你喜欢车， 对， 或者说如果你选一辆车，你会关注车的哪些性能，或者说是哪些部分？ 嗯、对， 你像我刚才金哲说、一个女孩她选一辆车可能 外观， 外观， 嗯， 我是内饰。 嗯， 你知道 这个也算是外观的一不算是，不算太 是。内饰，你知道有的车它的这个外表很粗犷，但是内饰它做的很漂亮，或者是很奢华，在我看来它就可以打到我。 哎， 但是如果呢，它这个外观或者品牌再过硬， 嗯， 但是它内饰做的过于粗糙的话，我还是不会选它，因为我觉得 直接拒绝。 在车里坐的那个人是我、 嗯、 在外面看的是你们， 对对对、就是、 我的体验最重要， 对，我必须要让这个东西是符合我的审美、嗯、我的需求的。 哎，其实我觉得丽丽所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车的另外的一个功能、 嗯、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移动的家了， 对 呀、 啊、所以你看很多女孩的车里面它真的就是半个家， 对啊， 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事物什么的， 我可以对它特别的信赖、 嗯、 我上来我可以素颜完全是洗了把脸、 嗯、 我就坐到车上然后开始我这一天的梳妆打扮、 嗯、 就把它当成你一个最忠诚的一个陪伴了。 哎， 所以这个就是车到车，我还是觉得我蛮有感情的。 哎呀，真的是哈，就是聊到，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咱们会疯狂会啊，会聊一些技术方面的，结果发现到最终咱们落到的这个落脚点还是跟汽车有感情，对。 没错，但不像进哲了。所以汽车就是要给他做很多事儿吗？ 对对对，因为不仅是刚才我们聊了一些是进哲平时生活中开车以及当时挑选车的一些经历、 嗯、 那接下来要聊的是什么，他现在不仅是爱车，而且跟车结缘，因为他的工作现在也跟汽车有关系、 嗯、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的工作的大体内容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其实就做一个有关汽车的节目，汽车的搞笑类节目， 嗯， 名字叫五花八车门。 五花八车门、啊， 对对对， 八就是我们那五花八门那个八， 不是不是，是提手旁一个 哦，八门 八 八 门那个 八 那个、 哦 那个、五花八车门、 哎、 八车门嘛， 五花吃了五花肉就八车门， 然后就是一个搞笑的一个节目， 哎， 特别搞笑，里面特别有包袱， 嗯 嗯、现在我们就是属于北京稀有视频旗下的一个栏目一个节目， 嗯， 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特 特别搞笑的东西，给大家看，通过搞笑的方式展示汽车的性能什么的，就是既有搞笑又有干货，通过搞笑的方式把干货传递给大家，通过搞笑的方式测评一款车，让大家就是对这个车特别娱乐的方式来 也更通透的理解， 因为现在就是多数业内吧，就包括像陈震啊、韩露他们什么的，做的非常专业，干货非常多，但是他们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缺少一些娱乐性，但是我们会在娱乐性方面上提的更多一些，就是让大家更轻松的去了解汽车，因为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简单说就是有一些入门级的一些司机嘛，他其实对车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能用更直白的方式去把汽车的一些大家不懂的东西传递给大家。 我明白了，其实他想做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更关注的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就是互联网传播的一种方式啊，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就是忙碌了一天，我抽一点空去看一些就是干货的视频的时候，如果说只是一味的就是科普式的教学的话，我可能觉得没有兴趣，但是通过一种搞笑的或者说一种脑洞大开的一种方式来教给我的话，我可能更就是寓教于乐吧，更加开心的就接受了。 所以进 进哲 年龄大了，金哲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做过的这个视频就是可以让大家瞬间吸粉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瞬间吸粉其实就是前两天我们拍一个，就是因为节目还没有上线，还在做一些后期啊什么的，因为正式节目还没有上线，我也不会做太多的剧透，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就比如说车啊，我们会有一些男扮女装啊一些什么的来进行，就是特别搞笑特别好玩， 就是 对 也是通过人物吧，跟车的一些化学反应什么的， 总而言之就不再是传统的就是把一个车的教程一个视频然后硬塞给大家，现在就是 我们是一个新的类型吧， 也算是短视频吗？ 不是特别长，10分钟以内应该大家也还可以接受， 这个时长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是抓住一个新媒体现在一个传播的一个特性，然后做你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 对呀， 就是能特别好的借助，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导演， 对， 自己做主演，你看你把你小时候的这个梦想爱好然后付诸到现在，甚至可以变现是吧？对，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是以这个为一个很好的商业手段嘛。 对， 所以还挺好的，后生可畏啊。 对呀，其实是 今天的女孩们，行动起来。 所以说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女孩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咱们节目啊，咱们的初衷和目的还是为了要交友 求香， 对，所以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要聊的是开车带你去兜兜风。首先来说一下吧，别让大家继续就是苦心等待了，赶紧说一下你想交友的类型，今天想通过我们节目交是友情呢还是爱情呢？如果是爱情，想是哪个类型的呢？ 其实我更想通过咱们的节目交一些友情啊什么的，不是爱情。 爱情已经有了是吗？ 这个我觉得 不方便剧透。 你 这就不诚恳 的话，那接下来剩下这6分多钟，我们可以好好说说这个问题。 对，我们俩就 还是没有负责点儿。你可以不回答，可以不回答，就 是 想收获友情是吧？ 因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做的还有一个项目，因为学校那边也是临近毕业，离毕业不远了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毕业大片，然后需要一些演员呀什么的，男演员女演员现在都还没有定，我如果就是有人需要就是想加入我们，可以搜索我的微博号进哲，进就是一个革命的革，一个一斤两斤 进中的进， 对对对，靳东的靳，哲就是宋哲的哲。 好，刚刚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是说了一下我们刚才靳哲想要交友的类型哈，其实想要也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来完成一些有关于汽车的梦想和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想起来就感觉很有动力的一件事儿。 对，嗯，但是我觉得晋哲你刚才说的这种这个招募方式也有点笼统，不是说什么样的人他想来就可以来胜任这个角色的。你有没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标准？ 有，因为那这些就是具体的要求什么的，我会就是发在我的微博置顶环节，大家搜索以后，我之后会把那个我们的招募需求什么的进行置顶，大家直接搜索我的微博，然后就可以。 你今天打的广告有点多，来说一下吧。微博是五花八大， 不是，那个微博还是我的名字晋哲。 哎 ，OK， 艾 特晋哲。 好的，如果说大家喜欢晋哲，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跟晋哲一起来畅聊一下这个汽车的一些话题，或者说想跟他一起去拍这个微电影的话，也希望大家通过微博或微信的方式进行添加。今天时间也到了北京时间的19:54啊，明天呢，晋哲还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探讨他的另外一个爱好。估计这个的话，我们会更加的有话题可聊。 所以，彤彤，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吗？ 对，即将要结束了， 都没有吗？ 对，明天会让他展示更多。 明天他还来吗？ 明天还是他要聊的是什么呢？摄影，一天就聊完了。 都有女朋友了，还有必要来吗？ 这主持人多嫌弃我呀、啊！ 都把这个嫌弃都写在话，不仅是眼神上，话语流上都是了啊。是我们明天还是希望你能够带来更多让我们惊喜的作品，因为我是提前看到他的摄影作品，我觉得还是挺惊艳的。 所以明天也是很好的能展示晋哲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也算是我们的节目的优势， 对， 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平台，把晋哲的这些优秀的摄影作品啊传递出去， 是的， 用这样的方式来招募你的友情也好，爱情也好， 对， 还是这个人的话，我就考虑明天我还来问。 这么有趣，你们今天的化学反应有点过了， 嫌弃我第二次， 有点排斥两个人啊。好，再次感谢晋哲，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98.2博后点秋香的各位朋友们。那明天的节目中呢，晋哲会带来他的摄影作品的一些介绍，也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高丽， 咱们明天见啦，拜拜。 再见。